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所以我心水咧就四号嘅宜昌飞区做胆啦，配脚咧就系呢个二号嘅桃花王，五号嘅勇冠多，八号特醒，同埋十号嘅明月星辉。三四用彩咧，我觉得四号咧就应该有三甲嘅，咁就拖翻我上面嗰四只马咁样就得啦。 咁所以咧呢一场咧第六场啊，教主心水就二号嘅辣神就拖做胆拖三号嘅二战让战，七号嘅好甜橙，八号嘅闪电精灵同埋九号嘅金汇星。咁三四重彩就系二三七八九五只村民。我由大家心水就系六号嘅安富就搭落三号嘅摇动创造，一号嘅热血斗士同埋二号嘅盛大光辉。咁三四重彩因为冇热门，咁就一二三六四只互穿，咁啊 Q 都系啦。 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有三号古浪顺风做胆，配嘅就系二号金鼓齐鸣，四号平海欢声，五号嘅奇妙星同九号加州雷电，三四重彩二三四五九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就是我优与龙共舞做胆啦，配角咧就系二号嘅翠龙啦，八号结彩缤纷啦，四号孖宝兄弟同埋十一号太阳威威，三四重彩就一二四八十一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好，嚟啊！新一辑嘅天元解密又同大家见面。 咁啊，大家好。系啦，今日咧就有少少热啦， 少少热唔止少少咯， 31度。系啦，最高去到曾经上个礼拜都30几度啦。因为点解会咁热咧？系咪开始因为复工啊？嗰啲氙气嗰啲气咗排放出嘅系咪二氧化氮啊？咁啊比较犀利啲啦。所以嚟講咧，個空氣質素又開始差翻啦，咁啊少少都，咁啊疫情又有少少滑落啦，開始已經啊。 咁係咪同天氣熱開始熱嘅有關呢？ 但係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又 都係熱嘅，係啊，都係熱嘅地方嚟㗎。 反而我哋上次講過俄羅斯咧，就真係爆得好緊要。 同埋、甚至乎澳洲喎、 澳洲同埋中國東北咁都爆得好緊要。咁啊，我哋都經常佢即係遊走整個全世界之後就會停落嚟啦。咁啊，但係咧就我曾經同一啲即係都係屬於醫學界嘅人喺度傾偈，咁佢哋都其實都講緊，佢話其實呢個嚟講係唔會完嘅，但係咧就可能去到秋冬之後嚟講咧就再次會發生，直至到咧即係有疫苗出現同埋有什麼免疫嘅抗體之後咧，然之後先會慢慢停嘅。咁咧呢樣嘢嚟講咧，就從我哋玄學所計算咧，咁啊庚子辛丑啊咁樣，即係呢兩年嚟講咧，就好多疫情啊，好多疫症啊，咁啊出現咧，咁啊不謀而合。咁咧，咁啊除咗呢樣嘢之後嚟講咧，個整個虛擬嘅股市嚟講咧，又好似好翻少少喎嚇。咁啊好翻少少啊，但係嚟講又有波動啊，即係唔係話好彈得好高。咁啊，因為失業率就越嚟越高，咁啊，整體經濟上嚟講都會略為差嘅。咁啊，點解會係咁咧？咁我哋玄學節目，我哋關都係講翻嗰樣嘢啦。因為好似我哋有一輯就講個北京機場個北字突然間就爛咗跌咗落嚟咁。咁啊，同時間咧就天氣咧就好多變幻。咁我哋就去解讀啦，試圖去解讀啦，同埋行雷閃電。咁啊，行雷閃電嚟講，即係講震卦。咁啊，通常嚟講喺古時候嚟講咧，呢啲都係屬於一個影響政治係好大嘅。咁啊，以往嚟講啊，古代都係以政治為先嘅啦，係嘛？咁啊，似乎咁樣震一震啊，行雷閃電咧，就令到咧中國人事嘅變動幾大下，或者兩會開之前啊。這個似乎嚟講咧，亦都係應咗呢個天象，亦都係應咗呢一個 意象和呢個流年八字的睇法。我哋之前啦，同個凡親同個不字有關係嘅咧，就會有動。動嚟講咧，就睇下係好動定係動盪啦。似乎就係動盪就好緊要啦，係、嘛？因為咧，若果大家有睇新聞嘅話嚟講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中國大陸的兩會之前的人事的變動都是很厲害，因為啲高層就是關於國安和埋呢一個司法的部門的一些主管，即係都是最高的 領導層啦。 嗱，領導層最高的領導層啦，咁樣。咁啊，呢啲異動嚟講咧，就係、其實個天已經神早話咗俾我哋知嘅。個天就係即係個天咧，從個天氣。咁我哋就或者觀星象啦，咁我哋有兩輯咧就講過少少即係星象，因為星象嘅嘢嚟講咧就係同呢個七正四餘有關嘅。咁呢一個咧就啱啱就有啲網友甚至乎有啲學員都講過啦，即係同佢大家討論啦。咁佢呢一個星象嚟講咧，七正四餘咧，咁同埋呢個西洋嘅星座咧，同紫微斗數咧係好相若嘅，有一個部分啊。其實嚟講，我哋之前曾經學紫微斗數嘅時候咧，係會將紫微嘅星咧係同呢一個西洋嘅星座咧係夾埋一齊嘅，即係邊粒星等於邊個星座咁樣嘅。咁所以嚟講，但係咧七正四餘就比較難學啲啊。 但係星象嗰度都講噶嘛，今年會有三波噶嘛。 係啊，依家嚟講係第一波啫嘛。 係啊，仲有陸續有嚟喎，真 係。係啊，陸續有嚟，尤其是咁紛紛擾擾好多不同的一些類似玄學節目，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看看有些加拿大的電台啊或電視台，還有這個即最近呢剛剛有一個道教的一個電台電視台，他們都拿回地母經所講的東西出來。那我們今天來講呢，那我們 有什麼話題？ 個話題都會有講到呢樣，因為咧啱啱今日先五月七號啦，係嘛？咁啊，聽日五月八號可能大家都會聽到個消息，都幾好嘅，因為大家咧都可以八個人圍台食飯啦，可以咁樣，但係都唔可以掉以輕心。 但係唔好忘記嚇，因為正式踏入咗新字月嘅啦，已經嚇。 新字月嚟講咧，又可能會仲有啲觸發嘅，因為似乎輸入嘅個案都仍然仲有啊嘛。咁你就係話最緊要就係輸入嘅個案就唔好就去蔓延咁解啫，係嘛？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好似嚟緊嘅母親節就可能都會出去食飯，咁啊，大家可能會開心一下咁樣，但係都大家都要都緊守啊，翻個口罩先啦，係嘛？咁樣。咁我哋咧就今日咧，我哋就先講一講咩嘢啦。先講一講就有啲活動舉辦嘅。咁點解會有呢個活動舉辦？就同大家咧就會講一講第一張 PowerPoint 啦。咁我哋就講一講先。咁咧就我哋就其實咧一路喺舊年嘅年底咧就開始咧都諗住會提供呢個供燈嘅服務嘅。咁其實供燈嚟講咧就好多道堂啊，好多廟宇啊，其實每年都會有嘅。咁供燈嚟講咧，就叫光明燈啦，或者叫做平安燈啦。咁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寺廟咧，咁佢哋亦都叫春燈嘅。咁佢哋就由年尾開始就開始登記啦，咁然之後就會上燈啦。咁我哋咧都會有做呢樣，因為舊年嚟講咧，本來就開始喺年尾開始做呢樣嘅服務，但係點知道就有疫情啦，咁其中有啲燈咧就擲咗喺度。咁現存嚟講咧就唔多嘅，咁咧就其實咧就未公開同大家去講嘅時候，已經係好多人都已經係認咗燈㗎啦。咁仲有少量暫時，或者咧就第二批嘅時候嚟講咧仲有嘅。咁仲有第大燈已經係冇㗎啦，已經係可以同大喺呢度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大燈已經係冇㗎啦，就已經係全部係已經係認咗㗎啦。咁啊，仲有中燈嘅，咁啊嚟緊咧都仲有一啲中燈同埋細燈會翻嚟嘅，咁啊到時先同大家講。咁啊，供燈嚟講咧，就其實係呢個佛道兩家咧，咁啊係作一種叫做代供德嘅一種我哋叫做習俗都可以咁講。咁啊有點平安燈嘅一個儀式。咁左邊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供燈咧以往嚟講咧就唔係話用一啲宮廷燈啊，或者用依家比較現存、比較現代化嘅燈，其實好似點蠟燭咁樣嘅。咁個燈嚟講咧，就有個燈罩。咁喺現代社會嚟講咧，因為點蠟燭嚟講咧，就可能會比較危險啲，好容易咧會有火災。咁啊，每日都會點啊，即係若果大家見到有啲比較大型啲嘅道堂咧， 咁其實點抖抖路都有嘅。咁佢哋嚟講圍住可能有100几十盞好細嘅燈喺度。咁咧就每一個細燈咧就上面都有個燈盤，那個燈盤嚟講咧就有燈芯喺度點嘅，就每日都喺度咁樣去點。咁啊就係因為嚟講咧，因為有啲安全嘅問題咧，咁啊後來就依家咧供燈咧就已經係用電嘅供燈啦。咁啊電嘅供燈嚟講咧就而且有啲大嘅道堂咧，咁啊一次個點咧可能有成200-300盞嘅燈，咁啊好熱。咁啊，依家就好啲啦，因為依家有咗 LED 燈。咁啊，有咗 LED 燈嚟講咧，就即係冇危險、冇咁熱啦咁樣。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冇以前嚟講咧，有啲咧就叫做常開嘅，叫常燈咁嘅意思啦咁。咁啊，依家嚟講咧，就一般嚟講咧，就初一十五啦，同埋誕期嘅時候咧，就會點燈。咁啊，平安燈嚟講咧，其實就係一種功德嘅一種我哋可以叫做一種做功德嘅其中一個項目啦。咁啊，光明燈咧，咁同埋平安燈咧，咁都具有一種改運同埋祈福嘅一種我哋叫做福報嘅一種儀式。咁啊，而且嚟講咧，就喺佛道兩家嚟講咧，都認為咧供燈嚟講咧係可以去消離一啲業障。啊，令到個人咧可以增慧呢個福報啊！而且嚟講，有啲咧就喜歡咧就係喺祈求平安、合家平安啦，甚至乎喺事業方面啦，咁啊，其實都係一種嘅祈願嘅一種信仰咁樣。咁如果大家嚟講咧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或者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電話聯絡我哋嘅。咁咧就跟住之後嚟講咧，就會可能會有第二批嘅燈會翻翻嚟，咁啊到時先會同大家再講一講啦咁。咁啊，尤其是即係最近咧，就啱啱喺呢個疫情裏邊咧，就已經我哋收到好多信息啦，咁啊都會同一啲年紀大嘅老人家咧，就會做呢個代供德供燈。咁啊，有啲人咧可能會搞錯咗嘅，其實咧就係去世嘅人咧係唔需要供燈嘅，係。供燈是在世人去做的啫，最常見嚟講都係合家平安啦，最重要啦，身體健康亦都係喺呢個時間都係最重要。如果各位道理或者善信嚟講咧，有呢一方面需要就可以聯絡我哋咁樣啊。咁啊，供燈我哋就講到呢度啦，因為都係一個小小嘅提供嘅一個活動。咁我哋跟住我哋會睇一睇咧，就嗱呢、這個黃師傅。5月3号同埋5月4号咧，喺中国大陆嗰个气候非常之异常喎。 佢异常系真系异常得好紧要啊！落雪喎，仲要大雪喎嗱，大雪到即系好似途中东北大雪掩盖农地喎，所以嗱之前未话农作物失收嘅， 农作物失收 系嘛？咁啲净系睇呢一幅图。咁其實佢係影片嚟嘅，佢係一條片嚟嘅，不過就我哋就 cap 咗做圖咁解啫。咁即係喺網上面都睇到嘅。咁呢啲有啲有啲片咧都係一啲喺內地嘅朋友咧 send 過嚟嘅。 另外嗰啲圖片咧就真係內地嘅朋友 send 過嚟㗎啦。咁喺湖南常德，咁啊應該嚟講嗰日就好似係5月4号啊。5月4号嗰日同埋5月3号啦。嗰兩日個天氣喺中國大陸整 好反常， 好反常係反常到係好似係幾十年來都係未三十幾年來係未試過喺五月天會出現呢一樣嘢嘅。咁我哋如果大家有聽過一套粵劇咧，叫做《六月雪》啊， 《六月雪》就有冤情， 係啊，任劍輝、方艷芬嘅。即係六月雪啦，那個粵劇咧，即係有冤情。咁啊，六月就飛霜啊嘛，係咪先？咁你話嗱，五月咧就飛，我哋呢個叫落薄啊嘛，就五月就飛薄喎。嗱，你睇下嗱，途中咧係大到好似乒乓波咁大，因為呢啲薄嚟講咧，分分鐘嚟講係揼到受傷嘅，可以 穿頭啊！ 穿頭啦，好勁，因為點解你見到呢個地方咧？我哋有啲圖片咧係國內啲朋友咁樣轉過嚟啦，咁你見到個地下咧係直情係大到咧，因為點解咧？佢哋除咗發咗啲照片俾我哋相片之外咧，另外咧亦都發咗啲影咗成段嘅片俾我哋睇嘅。咁咧就係、是、哇！我哋喺香港真係從來都未見過。以前香港曾經試過落，曾經試過落過 咧，2000年嗰陣咯， 係啦，試過，但係冇咁大粒啊。 冇未見到咁大粒，係粒粒。 我印象中二千年有一年，有一個年喺嗰個月份唔記得啦，就都係啲春夏之間呢啲年份嚟嘅，就是、落薄，好大粒嘅都。 粒粒都好大粒啊！ 係啊，呢個圖中睇都係啦。 呢、這個好誇張㗎，呢、這個咁大粒嚟。 即係如果咁眼睇啫，我覺得真係唔止乒乓咁大，大過乒乓。 網球接近嘅味道，網球味道，網球真係好大咯。咁啊，落到嚟講咧，係直情係成晚夜晚係咁樣落，係好勁嘅落到咁。咁另外嚟講，河北石家莊都喎。嗱，河北石家莊嚟講咧，就已經因為啱啱，因為琴日定前日已經立夏啦嘛，啱啱咁啊，已經其實開始咧就農耕嘅活動亦都係開始。咁喺石家莊嚟講咧，佢哋又係落薄喎。落到嚟講咧，就係、是、掩蓋曬啲農地，即係我哋而家途中所見到咧，嗰啲菜啊，啲菜田啊，咁啊完全被掩蓋曬噶啦。咁啊嗱，菜嚟講咧，有時嚟講就一年幾季都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嚟講，如果係谷物嘅話嚟講咧，若果咁樣落薄嘅話嚟講咧，似乎嚟講咧嗰個糧食咧喺今年秋收就似乎咧就應咗地母經所講啦。咁、那個糧食咧就會短缺啦。啊！糧食會短缺會點啊？一般嚟講啊， 食短缺唔使講啦，定唔夠食啦，人口又多， 係啦，經濟又唔好啦，咁啊係嘛？即係如果古代，即係喺古代以前嚟講，糧食一失收嚟講，就好容易就民間會起哄噶嘛。 係咪真係需要儲定啲糧食咧？ 即係係咪去到饑荒咁緊要咧？咁樣咁啊，可能未至於嘅，因為依家嚟講製造光， 但係會缺咯， 會缺一定會缺咯。嗱，跟住嚟講就東北啦，整個東北嚟講咧，五月天係因為我哋都去過東北嘅，以前都廿幾年前，不過咧就係喺秋冬嘅時間去。先是这么大雪的。一般过了农历新年之后来讲都会。 立晒春冇理由这样。 立春冇理由这样。已经立夏了嘛。你东北都有立夏的嘛。这个是五月四号那天来的。五月四号那天来的。这个东北来讲是他们认为就很靓。但是靓得来就将农地完全是掩盖 的。你不要说五月四号、五月五号还有一段片呢就讲湖北的、哦。湖北那边就直头是在12小时呢有14万次的闪电、哦。这个有夸张的、哦。 湖北啊，哇，好犀利啊！呢、這個 喺湖北嘅喎、哦，咁啊都係有片噶，咁我都係有朋友 send 過嚟俾我睇嘅。 呢、這個 真係好誇張啊！ 因為我哋咧有時都會收到國內一啲朋友咧，咁佢哋咧都將佢哋依家喺中國大陸嗰、那個情況啊，都會發俾我哋去睇一睇。哇！我哋今次見到呢個落雹都落得好誇張，真係大得好緊。同時間個時間係延續咗好長嘅。咁我哋一講啦，咁啊今年就兩會就召開嘅時間就遲咗啦，咁喺五月。咁啊，如果根據以往嚟講咧，兩會之前嚟講咧，咁啊，因為都會審議好多即係叫做國內嘅大事，係嘛？咁會唔會出現一啲冤情啊？每年都會有喎，上報定係去上訪啊嘛，有啲會咁樣嘅。咁啊，今年嚟講咧，就因為咧就五月二十一號，即係五月二十號啦，即係叫做咧就兩會會召開啦。咁啊，可能咧就會好多嘅大嘅喺人事嘅調動方面咧，都可能會即係會出現。咁啊，尤其是嚟講咧，因為咧其實國內佢哋自己好多嘅評論咧，都見到呢個天氣咁樣異常或者反常都好啦。咁佢哋都認為咧。在这个在政经方面来讲都会有大的负面的影响的应该。那么我们以往在过去年来讲譬如说地震啊还有一些异象出现呢都似乎一一都应验了有些。那么看看这一场这么大的雪这么多的薄那么跟着之后来讲会有些什么变化呢那我们看呢都会应该来讲就是一定会出一些事干的了是吧咁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咁啊，今日咧就可能会花多多少少时间咧，就会讲下我哋收到一篇咧，亦都系机文嚟嘅。咁啊，喺呢度讲唔好意思先，因为咧就同一啲同啲朋友讲唔好意思，因为点解咧？呢个机文咧，其实就较早时间已经系收到嘅咁。咁啊，收到之后嚟讲咧，就未安排咧就去解读。咁啊。 反而嚟講咧，就突然間攞翻嚟一睇，咁啊，原來咦，好多事件咧都已經係好好吻合啦。我哋都係咁講啦，同嗰個基民咁。咁啊，呢一篇基民嚟講咧，其實咧就係、由呢、這、一個引路啊，即係大埔嘅啊，引路佢哋咧就女組所扶基出嚟嘅。咁咧就即係有啲朋友就將呢段文字。就基民咧，咁啊發咗過嚟俾我哋啦，咁咁啊分別有兩段嘅，咁一段嚟講咧就係、其實咧就係喺新曆嘅一月份，即係正月嘅時候咧去扶基，咁第二篇嚟講咧就亦都係喺庚子年嘅農曆嘅二月嘅時間咧，咁去扶基出嚟，咁啊當中嚟講有好多嘅基民咧其實都係好白嘅，咁啊但係嚟講我哋咧就試圖去分析。或者去解讀一下啦，咁啊，我哋往往我哋因為有時候咧，就唔同嘅道堂咧，咁佢哋所扶出嚟嘅基民咧，所問嘅又唔同咧，其實咧係會所出嘅基民係當然有唔同啦。咁但係嚟講咧，就因為有時候我哋會有啲有心人啦，咁佢哋都係為咗睇香港嘅情況啦，好關心啦香港嘅民生啊，香港嘅局勢啊咁樣。咁啊，呢一段基文嚟講咧，咁我哋睇過一次、掃過一次之後咧，咁啊發覺好多嘢咧，就都幾即係所指嘅嘢啊，所指出嘅嘢出嚟咧，都好似，因為點解咧？當中嚟講，其中咧直情係講疫症漸消無亂分嘅。咁啊，去到呢、這、一個啱啱就係呢、這個三月天，咁依家就係農曆四月啦。咁啊，佢裏邊亦都講到差不多呢段時間都慢慢會消離或者係消退。咁好啦，跟住我哋咧就或者開始，我哋就解讀一下呢個基文，咁啊同大家一齊去分析或者去分享一下。咁啊喺呢個引爐嘅女組，其實大埔引爐嚟講好似都好幾出名下嘅。咁就有好多我之前所認識嘅一啲路任師傅啦，咁佢哋話扶基都去引爐嗰度扶基咁，咁所以佢哋咧就。攞咗呢一篇嘅基文咧，就發咗過嚟俾我哋去大家去分享一下。咁究竟基文所指嘅嘢，咁同依家嚟講咧，就頭嗰三個月咧都幾吻合。咁啊，亦都好奇妙。咁啊，指出咗好多嘢。咁啊，我哋只不過嚟講咧，就用一種玄學嘅角度咧，就去分解。麻煩我哋去一去下一張 PowerPoint。好啦，黃師傅，咁我睇一睇啦，有兩篇嘅，咁啊，因為裏邊嘅基文咧，其實都幾白嘅，即係講得都幾白嘅。 咁當然佢主要都係講庚子年啦，譬如好似而家我哋睇到第一句，咁佢庚子年第一句就已經寫住啦，庚子賀年亂紛紛， 即係賀年都會亂紛紛啊！ 係咯，即係賀年即係過年嗰陣時啦， 過年嗰陣時都亂紛紛啦，係嘛？ 其實如果你雲觀啲睇，會唔會佢所講嘅庚子賀年就根本就成年都係啦？ 應該第二句就係呢度。 係啊， 世間 世間環球就多變更，係嘛？非指民生有所變，政治體系亦變更。 嗱，庚子賀年亂紛紛嚟講，就大家呢句就好明解啦。世間環球多變更，其實呢個變更嚟講咧，係其實就係因為個疫情出現咗好多嘢變更，咁嘅意思啦，係嘛？咁啊，非指民生有所變喎，嗱，即亦都係可以咁講喎，唔係民生喎呢、這個，即係好似嗱民生嘅， 即係唔關普羅大眾事啦， 唔關普羅大眾嘅嗱，政治體係有變更喎，政治體係有變更咧，啱啱就係上個星期啦，香港嘅幾個局長又調動啦，咁呢個嚟講第四句已經係。即係講得好明白喎、 啊，內地都係啦。 啊，內地亦都有嗱、啊，內地嚟講嗰種變更係直情係拉落馬喎、啊，好似、直情係落馬喎、啊，已經係完全唔同喎、啊，係嘛？嗰、那個就係咁樣。咁啊，跟住嚟講就係咩啦？ 時代變幻，朝廷更，民亂爆起，民亂爆起，亂紛紛。 呢、這個嗱，呢、這個咧時代變幻，時代變幻嚟講就一路都變緊噶啦。咁啊，朝廷更， 這個根來講呢就似乎呢就有少少、啊、我們叫做更替、啊、更換、啊、更改的意思、啊、 或者更新、 啊、更新都會有、啊、即總之是有變動的意思啦，是不是、嗯、有變動啦、啊、民亂爆起亂紛紛、啊、民亂爆起亂紛紛呢，我們因為看過這個基民跟著之後呢是有即會有一個回應的，這句說話來講呢就是說在民間上面來講呢就似乎在去年一個社會運動呢即是今年來講似乎都未有平息的跡象、 嗯、 會不會這 樣,、就是、這樣解讀呢，是不是、 嗯 啊、跟著來講就是什麼 事情變化在三月，三月的話即是指今年的三月了、 啊、是啦，三月來講一定是農曆三月， 是啦，他這裡一定是農曆的，這裡就 一定是農曆 的，這裡不會講新曆的、就 是、不會講新曆的、這個、 那即是新曆的就是四月 啦， 四月多即是庚辰月啦， 庚辰月啦，那庚辰月來講個 疫症漸消無亂分， 那因為現在那個、本地確診都十六日啦， 又對應翻喺庚辰月，即係上個月啦。 上個月啊， 咁啊真係開始減少咗嘅，緩和，即係譬如本地確診嗰 part 啦。 本地確診係啦，冇錯啦。咁依家嚟講就今日就啱啱確診嗰啲都係外地輸入，即係啱啱翻嚟嗰個嗰啲。啊、即是啱啱就是在巴基斯坦翻 嚟，今天又有四單都是外地的， 即都是外地即是輸入的個案啦。呢、這、一個嚟講就有少少不同。 咁、啊、然後就洋和暖氣漸消退，世界歌頌慶祝音。 咁啊，世界歌頌慶祝音咧，就似乎就未開始、哦。因為 但是因為佢洋和暖氣漸消退，佢未，佢呢個意思會唔會係踏入？正式的夏天啊， 應該是啊，陽和暖氣就正式夏天 啊嘛，陽氣啊嘛， 就會慢慢咁樣去消退啦。咁、嗯、當然啦，咁因為我哋亦都睇翻一啲新聞咧，就德甲聯賽就六月就開翻啦，或者咁、嗯、其他嘅世界上面一啲體育嘅活動咧，都好似話喺六月份咧陸續都開翻。咁呢個咧就亦都係應咗嘅。咁你話世界歌頌就慶祝音啦，咁大家都會。比較開心啲啦，咁我哋尤其是香港人啦，馬照跑，咁啊波照睇，咁係嘛，咁啊應該嚟講就可以，即係喺下個月開始就會有，咁啊跟住嚟講又唔同咯喎， 跟住嚟講就嗱，暴亂紛爭此起落，人民力爭權上游，政令未見得民心，克服依舊流火痕，啊呢四句就其實好明顯啦，啊。即系暴乱纷争此起落啊嘛， 咁其实个争拗嚟讲咧，就似乎嚟讲，就算女组嘅基民显示咧，都似乎都未有迹象系可以 停落嚟， 停落嚟啦。咁争此起落啊嘛，咁人民力争就权上游。咁其實呢一個你話女組嘅基民嚟講，你話係咪淨係單指香港呢？咁我哋 唔止嘅， 我哋其實睇到國內已經有好多信息嘅咧，都係同呢個基民咧，好似好即係好吻合嘅講法。 即係等於第三句民亂爆起亂紛紛，都唔係單單你睇翻舊年都唔係淨係香港啦，世界各地啦，包括內地都有啦， 都 一樣有呢啲問題啦，係嘛？ 有嘅呢個咁。咁但係呢、這個跟住嚟講就克服依舊流火痕啊嘛，咁 克服大家都知㗎啦，克服係邊位係咩人 係 嘛？咁啊依舊流火痕即係仲會喺度啦，即係唔會咁易消退啦。因為原因係乜嘢咧？原因睇翻前面嗰個係政令未見得民心啊嘛，即係話你一啲政府政策啊或者啲制度上啊都仲係得唔到人民嘅認同啊。是吧，即是很簡單地講解，是吧，那你跟住流落第二句就說克服依舊流火痕，然後行行隊伍埋伏路，驚阿獻 匕首亂世心， 亂世心 啊啊、那你行行隊伍埋伏路來講，就可能都是形容緊現在依家香港即是那個情況，對於一些社會運動一些做法埋伏或者隱藏的意思來講，是不是先驚阿獻臂就亂世心，因為驚阿其實刺秦王其實就刺不到的、 嗯、 其實就是失敗了這樣說、啊、跟住之後來講就是亂世心，亂世心來講就可以這樣說，就是說可能心神志的矛盾都是 好難大家會即係消離咗呢一種咁嘅即係諗法啦。咁啊， 仲係比較亂咯， 仲係比較亂咯，大家。 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係制度上嘅問題啦，係嘛？出現因為最主要嗰個政令未見得民心啊嘛。 跟住 香港未見有好轉，經濟徘徊失落身，大明天子啊遭刺客，上下反轉亂軍心。 嗱、啊，呢一句说话嚟讲啦，香港未见有好转，就大家都睇到啦，系嘛？ 好明显 啦，好明显啦，其实大家都认同噶啦呢样嘢，就经济徘徊失落身。咁啊，经济嚟讲就唔系咁好啦，啊，一路嚟讲就都会陆续。 佢徘徊嘅意思系咪即系都系指唔上唔落啊？ 唔上唔落咯，咁其实嚟讲，嗱，咁我哋有啲人就问我哋都好奇怪，咁点解楼价都唔会跌嘅咯？嗬，暂时都冇，有个别地区系有嘅， 有 个别地区有跌嘅，有啲跌个 3%都有， 3%都会有，有个别地区都。 你睇下，有时啲街招啊，你去翻啲豪宅区啊，睇贴咗好多街招银主盘嗰啲啦。都比個市價係低咗30%嘅，我周不時喺街嗰陣見到嘅都。 咁有啲仲有得啲提供優惠啦，咁啊實際上嚟講係真係會有即係、就是、跌咗嘅咁嘅意思。咁、但係嚟講咧，你就樓價就好得意嘅，即係樓嚟講咧就香港啊，依家行緊近土，咁啊樓價就好穩定，即、就、係、是、叫做冇乜點跌嘅喎。咁啊冇乜點調整啦，咁我哋都當時預計過都係2-30%，個別地區係有嘅，有啲嗱我哋有啲唔作得準噶嘛，突然間太古城嗰個話無端端減10,000-200,000嗰啲係嘛，即係嗰啲嚟講就突然間出現銀主盤，嗰啲係不能作準，呢啲係真係個別事件啊，呢啲唔可以即係以一兩間咧去評論。咁啊，但係嚟講就似乎嚟講嗰個即係樓市咧，咁如果你用個實體經濟分析，可能好多。我哋唔係專家，可能好多都會拗曬頭咁。點解即係依家失業率又咁高啦？咁同時有疫情啦，咁但係嗰個樓價依然 咁硬， 都係好企得好穩先嘅。 但係點睇都應該係跌嘅喎，係嘛？ 點睇？ 包括喺玄學上好，或者有啲專家嘅經濟分析都好啊，都係睇淡嘅。 係啦，佢哋都係咁樣睇淡。咁啊，或者呢、這個。經濟徘徊失落身，我哋講到呢度先啦，跟住我哋第二節就翻嚟先再同大家繼續講。 好，休息一陣先。